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南部有零星的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北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还可以，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北向南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最新路况显示，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4.4， 属于轻度拥堵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香泉桥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建国路的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向西方向，目前的平均运行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每次到了9月20号前后啊，都到全国爱牙日，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伙好好的来说一说跟我们口腔有关，跟我们牙齿有关的话题。那今年的9月20号前后，我们依然是为大伙推出了小牙齿大健康系列节目。今天呢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小牙齿大健康系列节目的第一集，和大伙来说一说塞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很容易引起大问题。 在我们享受美食时，最让人尴尬扫兴的莫过于塞牙了。作为大家都体验过的小毛病，似乎只要把牙缝中的食物剔出来就没问题了。但在塞牙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牙病的风险。哪些牙病和塞牙有关？总是塞牙应该怎么处理？生活中如何预防塞牙的情况出现呢？9月20号国际爱牙日来了，健康加油站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推出小牙齿大健康特别节目。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宋琛民，跟您说说塞牙非小事，容易引起大问题。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宋琛民宋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塞牙并不是一件小事儿，很容易引起大问题。首先呢，要欢迎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宋主任来到直播间，在我们爱牙日到来之际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塞牙的话题。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过塞牙的经历，我相信但凡吃东西的朋友可能都遇到过，小朋友也遇到过，老年朋友也遇到过，很多我们说这种青壮年的朋友也有这个困扰。大家都觉得这塞牙不是个什么大事儿，我们用牙签啊，用牙线啊，把这塞的东西挑出来也不难受，它也不疼也不痒，是不是就证明没事了？它是一个不太大的问题。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塞牙呢就是一个信号，就提示我们牙齿可能出现问题了。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说敲响了一个警钟。 对对对。 这个警钟背后隐藏着很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比较严重的疾病。 对，没错。那么它大概可能会有几种，那么最常见的有可能就是说牙齿有龋齿了。牙齿的结构破坏了，那么牙和牙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紧密的这种接触关系破坏了，所以它会塞牙。 也就是牙缝大了。 对，对对对，就是龋坏。还有一种呢，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了。那么牙周炎造成牙周组织的萎缩，牙龈的退缩，牙齿之间出现了这种黑三角，出现了大的牙缝，也会塞牙。那还有可能就是说你口腔里的一些修复体做得不太好，牙冠有崩瓷啊，或者是说它时间久了，它跟旁边的接触关系遭到破坏，那么就可能需要你这些以往的这种修复体要重新制作。 很多的这种疾病或者说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引起我们塞牙的这个事儿出现，但是我们得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我们得把这个塞牙背后是什么引起的咱得搞清楚。因为比如说像宋主任刚才提到的很多牙周炎所引起的这个牙缝变大，我们知道牙周炎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专家就说过，很多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这牙齿一颗一颗的掉，这一口牙保不住几颗了，很多都是和牙周炎有关系的。 对，就是。 所以说我们得透过这个塞牙这个小事儿，看到背后隐藏的大问题，及早的去干预它，治疗它。 没错。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让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如果出现了这种塞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而且我相信可能每一个朋友都遇到过塞牙这件事儿，是只要塞一次就证明我的牙周炎或者说牙齿有其他的问题我需要干预了吗？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伙来说一说。大家伙关于牙周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也被塞牙这件事困扰的话，也可以把您的困扰提给我们的宋主任，让宋主任帮您判断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好的， 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新闻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嘉宾。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问答，而且今天有奖互动的问答题目也是和我们的口腔健康有关的，为大伙准备的是口腔护理包加上爱牙护齿小秘籍这样的一个组合套装。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在上下半段会各出一道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每道题目呢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健康大礼包。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抓紧时间和我们互动。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牙不疼的话是不是就代表着口腔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总认为喝汤比吃肉要补身体，其实啊，肉汤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是很少的，而且虽然绝大多数人爱喝汤，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汤。首先呢，肉类的营养成分经过炖煮之后，汤里只有一些水溶性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C、氨基酸、钾元素，还有少量的蛋白质。但是肉类当中所富含的绝大多数营养物质都是非水溶性的，比如说钙、铁、90% 以上的蛋白质，这些都还保留在肉里。其次就是肉汤高盐高油，脂肪含量很高，痛风的病人尤其不适合喝汤，因为嘌呤是水溶性的， 炖煮之后，大部分肉里面的嘌呤都融入了汤里，所以说鸡汤、肉汤、鱼汤的嘌呤含量往往都很高。因此像慢性肾脏疾病、高尿酸血症、痛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和肥胖等人群都不适合长期的大量喝汤。接下来和您再关注一下哮喘。根据统计，全世界目前有3亿人患有哮喘，而且哮喘的发病率还在增加，尤其是儿童。研究表明，儿童哮喘如果没有得到早期的诊断和规范化的治疗，而延续到成人期，会导致不可逆的肺功能损害，增加了患成人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风险。同时，专家指出，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喘息、咳嗽、气促或者是胸闷的症状得到控制，并不是哮喘就痊愈了，不需要治疗了。因为哮喘是一种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尽管哮喘表面上症状控制了，但是哮喘的气道炎症还是长期持续存在的。全球哮喘指南推荐使用低剂量吸入激素长期维持治疗，并且要定期评估患儿哮喘的控制水平，以达到哮喘良好的控制，直至最终停药观察。中秋节就要到了，走到哪儿现在都有月饼的踪影，各种各样的月饼吸引着大家的眼球。不过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目前通过微信售卖的所谓无添加无污染的家庭自制手工月饼，其使用的原材料无从考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食品大多数是通过快递发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品企业生产加工资质还有保障食品安全的必要环境等真实信息我们无从考证，没有明确的生产地址供消费者来追溯来源，所以说不建议大家通过微信群或者是朋友圈来购买无证月饼。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宋晨民宋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塞牙不是一个小事儿，很容易它后面有大问题存在哈。我们今天和大伙儿互动的第一道问题是，牙不疼是不是就代表着口腔很健康呢？我看了一下，现在已经有十几位朋友发来了答案哈，这个非常的统一，都说不是，也就证明牙齿不疼的话，依然有可能我们的口腔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哈。到底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咱们稍后让宋主任为大伙来揭晓正确答案。咱们先和大伙来说塞牙的问题。其实啊，我觉得塞牙可能每一个朋友都遇到过。问问宋主任，这个作为牙周科的医生，这塞牙的问题您遇到过吗？ 我还真遇到。 肯定得遇到吧。 肯定遇到。而且我口腔里呢总是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就是我的右上后牙两个牙之间总是塞牙。 老在那儿塞。 老在那儿塞。而且呢如果不用牙线及时的把塞的这些肉丝啊纤维给它剔出来的话，不用半天牙龈就会肿胀。完了我必须要停下手头的任何的事儿，多重要的时候都躺下来，完了用牙线给它剔干净。慢慢就没事了。这就是我的体会。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跟宋主任一样的这个经历哈，就是我们塞牙的时候，首先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总爱往一个地方塞。 对。 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把这个塞的东西剔出来之后其实就没什么感觉了。 对。 那也想问问宋主任，像这样的情况老塞一个地方到底是为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的我们把这个塞的东西剔出来之后就没问题了，我们就不用再管它了。 是这样，你看我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吧，我也做过检查，让同事帮我查一下，它没有明显的龋坏。主要是由于这个地方呢它重度磨耗，牙齿和牙经过长时间的这种使用，它咬合面釉质磨没了，那么它的接触点就不那么严密了，所以它这块就容易塞。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说治疗吧也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你说给它充填上你也充填不上。所以只能说如果塞了以后给它及时剔出来。 剔出来。 如果 不一定大家都跟我情况一样，那也有可能说老 C 老 C 这块就出现食指的缺损了，那真的要冲天了，那你就要到牙体科去补牙了。 那是不是也提醒大家伙，如果我们出现老 C 牙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得需要留心， 就要去看看， 只是偶尔一次两次 啊， 而且每次的部位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大家伙还可以先观察观察， 可以观察观察，反正咱们也都提倡这个牙周定期去检查嘛，去洗牙的时候让大夫给查一查。 好，那也就提醒大家伙儿，其实如果我们出现塞牙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得分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情况，咱们再决定到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对 对, 对， 有的可能就是我们说赶上寸劲儿了，刚好这东西塞到我们牙缝当中了， 对对对，剃干净就可以了， 就没事儿了 啊。 但有的时候可能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这种风险哈。 对 我们的微信上有一个朋友啊，问了一个问题，双双，他想问问老塞牙这问题能治吗？刚才您不是说了吗？得分不同的 情况 不同的种类。 对，对。 但是老塞牙，他总觉得不舒服，有办法去治疗他吗？ 就是像我说的，如果有龋齿固定的地方老塞牙，那你看看是不是需要冲天，或者是修复体重新那个制作。那如果这些都不是，只是由于你那个地方牙缝有一点宽，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的方法， 只能正畸了吧？ 正畸一般就是还不是，就有可能是磨耗造成的这种，正畸也不行， 正畸也不行， 也不行，那就有可能牙周科大夫给你调调颌呀，把下边的牙尖给你调钝一点啊，把它的牙齿的外形给你磨改一点。那么即使是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它还会有一些 塞牙的情况， 那怎么办？那你就使用我们的这些临间隙的清洁工具，比如说牙线呐、牙缝刷呀，给它及时的清洁出来，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老塞牙到底能不能治，得分不同的情况。 没错， 有些情况咱必须得治， 对， 有些情况即便咱们想治， 对， 现在也没特好的方法。 对对对。 那出现了塞牙的这种情况，有些朋友呢会这个随身备有牙线啊，或者说现在一般的这种餐厅都会有牙签提供，大家总觉得把它剔出来是不是就没事儿了。有一些朋友真的忍耐力特别强，我们说经常牙齿里塞东西，晚上看他中午吃了啥咱还能知道呢。那这个如果塞了东西，我们是不是需要最短时间内尽快的把它剔出来？ 没错，这太主要了，这太非常重要，就是要及时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么工具上最有效的，我们提倡用牙线。尤其对那些塞的比较紧的，就像我说这种年轻人，没有明显的，不是老年人那种大的那个三角间隙造成的比较紧的堪塞，只能用牙线这样里外或者说夹舌向的给它轻轻的错出来才能出来。至于老年人那种比较宽大的牙缝，可能你用牙签剔剔就可以了。 但是比较紧，也就是说牙缝并没有特别大的情况之下， 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 咱还是用 牙 线是比较好的。 对对对，更有效。 好，也想问问您，如果不剔出来的话，有一些人这个牙缝比较大哈，可能塞了东西之后自己也没有特别不舒适的这种感觉，可能得靠别人提醒他说，你牙齿有什么东西，他才能发现。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他自己就没有这个意识主动去剔它。那如果长期卡在我们的牙缝里，这些东西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牙齿造成哪些伤害呢？ 那伤害就是牙周发炎嘛，对吧？它等于是给牙周的细菌提供了一些它的食物，细菌的作用底物。那么细菌有丰富的食物存在，它就会大量的繁殖，那么牙龈在这块就会发炎。发炎以后紧接着就是牙龈的吸收，下边牙槽骨的吸收。 哎呦 啊， 我们牙齿的松动脱落可能都跟它有关系了。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塞牙这事儿啊，我们不用太过担心，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帮我们去治疗它。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及时的清除剔牙的这种方式，让它减少后续对我们牙周造成的这种伤害。 没错，没错。 这个秦瑟瑟这个朋友啊，老听众了，有一个特别着急的问题想问问宋主任。他说：“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右后最后一颗牙呢是智齿，比前面一颗牙啊高，所以呢这个地方老是塞牙，有的时候用牙线都觉得特别的疼。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跟他的建议说，等这个牙 摇晃了再拔掉。是现在呢，他说他特别的不舒服，该怎么办呢？想问问您。 嗯，这种情况是很多见的，就是说智齿，因为随着我们人类的进化，不是每个人四颗智齿都长出来，它有可能上牙没长，哎，下牙长了，但是没有跟它对合的这种力量存在， 嗯， 那么下牙就会上挺，这个智齿就会高出它前面的牙， 哦， 这种时候必然会造成它的 C 牙。 嗯， 所以像这种都不要等啊，就给它及时的拔除就行了。 及时的拔了就行， 更何况它存在总塞牙，总塞牙，这样容易把前边的那个健康的有意义的牙也给搞坏了。 嗯，好， 要及时拔。 嗯，就像这个宋主任刚才提醒大伙儿的，如果总塞牙这个地方，可能我们的这个牙周也会受到影响。 对， 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一个繁殖的温床，它的食物源源不断的给它供应， 对 对， 它就大量繁殖。 对对，就是这样。 嗯、好。还有美妈想问问说，两颗牙的牙根处缝隙比较大，总爱塞东西，这是不是牙龈萎缩造成的呀？该怎么治啊？ 嗯，对，这就是牙周炎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牙龈退缩造成了这种黑三角、三角间隙。 嗯， 正常的我们的牙龈组织是应该像这个龈乳头像一个圆锥状的紧紧的冲天在这三角间隙里边。 嗯， 那么当你发生牙周炎以后呢，它就吸收破坏，那么出现了黑三角。 嗯， 食物容易存留在里边。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颗牙齿其实它都是下面宽上面窄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嗯， 然后呢 根方比较缩窄、 嗯、 就是牙颈部缩窄。 对，上面这个我们说这个牙颈部的地方一般都是由我们健康的牙龈把它都填满了。 对， 所以说它即便有间隙的话它也卡不进去，因为都有我们的牙龈在这儿撑着呢。 没错没错。 但如果牙周炎发生了，牙龈出现了萎缩，该由我们说牙龈填的地方空出来了。 对，黑三角出现了， 它出现了空隙了，这个时候这个食物的残渣什么的就爱往这个空隙地方钻了。 对对对， 嗯， 对， 好，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是牙龈萎缩造成的，也就是说和牙周炎有关系，该怎么治啊？ 嗯，牙周炎一般我们治疗主要是分这个医生这部分需要操作的，还有患者的积极的配合，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嗯， 那么医生我们要做的就是逐层的从龈上到龈下逐步的清洁的牙上的脏东西。 嗯， 先是清洁牙面上的牙颈部上的一圈你看得见的啊，病人张开嘴你自己就能照着镜子就能看见。 嗯， 那么把龈上的去完以后，我们这个叫洗牙了啊，就要做牙根上的牙石的清除，那个是要在专业的医院啊，医生的这种操作下，要局麻下， 嗯， 打麻药，把你牙根上的这些牙石啊、菌斑呐、病变的牙骨质啊，给它彻底清理干净。 哦， 甚至于还需要做手术，给它牙龈切开以后，直视下，把根面上的这些脏东西去掉，或者做一些骨的修整。 哦，也就是说很多其实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嗯， 埋藏在我们这个牙龈下面的地方， 对， 也存在着龋坏，就是我们说这种牙石的情况， 菌斑、 菌斑的情况。 对，而且这个龈下的牙石和菌斑对牙周炎造成的危害是更大的， 嗯、 相对于龈上的牙石来说， 我们又看不到它， 对，它的细菌的成分致病性也是更强的。 嗯，那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塞牙的情况，我们的牙缝变大的情况都和牙周炎有关系。咱们跟大伙儿来介绍一下，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我们照镜子，或者说通过我们这种初步的外面的形态的变化，判断一下自己的牙龈是不是处于一个健康态的情况。 对对对。 嗯， 那么大家可以拿起手头的小镜子啊，自己照着看一下。我们正常的这个通常来描述牙齿和牙龈的这种美学叫红白美学。 嗯， 那么牙齿不用说了，是这种有幼光的啊，乳白色的半透明的啊、 嗯、 白白的非常漂亮。那么牙龈呢应该是淡粉色的，完了它覆盖在你的牙槽骨的表面，它的边缘也就是说牙根的牙颈部，它应该是成一种弧线状的、 嗯、 或者叫扇贝状的、 嗯、 完了紧紧的包绕在你的牙根表面、 嗯、 而且呢牙龈乳头是成这种尖锥状、 嗯、 冲天在三角间隙里边、 嗯、 尖锥状， 也就是我们两个牙中间的这个地方，看到我们牙龈 的 这个肉， 对对对， 应该是一个尖尖的一个角， 尖尖的，对，完了呢它是淡粉色，完了稍微有一些弹性，正常是这样的、 嗯、 那么当它发生病变的时候就变了，色形质都会变化、 嗯、 颜色上它不是淡粉色，而是鲜红色或者是暗红色、 嗯、 啊，质地上它是松软的，轻轻一碰就出血了， 这种轻轻一碰一般是你刷牙呀，或者是吃东西啊，或者咬苹果，甚至于咬馒头的时候它都会出血。 嗯， 质地是松软的，形态上也变了，这个牙龈呢它不是这种尖锥状了，它会成圆钝的，甚至于成球状的增生。 哦， 而且它和牙面就剥离了，它不是紧紧的包绕了，它是分开了。 哦，感觉好像能有缝儿。 能分开了，对，很多的那个，对，尤其年轻人特别多见，女孩子这种青春期的就是这样，也就觉得松开了，怎么跟我的牙面之间分开了？ 嗯， 轻轻一碰就分开了。嗯 嗯，这些都是我们说提示大伙儿，我们通过外观、通过形态、通过颜色，可以判断一下自己的牙周是不是处于一个健康态。 对， 如果牙周不健康的话，那后面的问题，先是我们说这种缝隙增大了，后面有可能我们说牙根出问题，然后牙槽骨出问题，各种各样的牙齿的脱落都和它接踵而来了。 对对对， 嗯嗯。我们继续来上半段，抓紧时间回答大家伙的问题哈。美妈刚才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智齿的问题。她说这个智齿现在已经长出来了，而且呢也没有发炎和疼痛的情况，就是老塞牙，而且现在是准备孩子准备备孕的阶段，想问问这个特殊的阶段需不需要把智齿拔掉？刚才您不是建议他把智齿拔了吗？那这个特殊阶段到底要不要拔牙呀？咱们稍后跟大伙儿说，因为上半段时间马上到了，咱先卖个关子哈。下半段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回答一下美妈这个问题。如果您也有智齿的困扰的话，我们也听一听宋主任的建议。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还可以继续和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牙不疼是不是就代表你的口腔很健康呢？您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先选出一位上半段的获奖听众，那下半段还有一个获奖听众的这个名额和互动题目，我们下半段再和大伙儿说。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小牙齿大健康，塞牙非小事，容易引起大问题。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丑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主任医师宋晨民宋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来说一说塞牙非小事，容易引起大问题。那在全国爱牙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为大伙儿推出了小牙齿大健康系列节目。我们今天呢是小牙齿大健康系列节目的第一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塞牙的事儿。在明天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和我们口腔其他相关的和健康有关的话题，也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和宋主任跟大伙儿有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没回答完，这是一个老听众了，他就说有智齿，但是呢这个智齿长出来了，不疼也不发炎，做事总塞牙，现在准备备孕了，需不需要把这智齿拔了？您上半段告诉大家伙，如果是智齿引起的塞牙问题，咱最好赶快把这智齿拔了。 对， 但是处于备孕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这能拔吗？ 他既然是备孕还没有怀孕，我还是建议他给拔掉。 嗯， 因为我们见过一些病人就是怀孕以后牙齿出现问题，基本上他能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受限的，因为他不能吃消炎药。 嗯， 有创的一些治疗我们也不能做。 嗯， 拔牙拔智齿肯定是更是不可以。 哦， 所以应该在备孕期间或者说怀孕前把这些隐患 都解决了。 解决了。 哦， 再怀孕。 咱带着这个隐患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不小心发病了， 对， 突然出现问题了， 就没有好办法。 咱能采取的手段太少了。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说肚子里已经有宝宝了，应该是更敏感的一个阶段。 对, 对, 对, 对。嗯。我估计这个朋友比较担心的问题可能就是拔智齿打麻药的问题。 嗯。 比如说拔智齿打完麻药，这个麻药肯定我们的身体有一个代谢的过程。 嗯。 是不是代谢出去了就不会影响到怀孕过程，影响到宝宝了？ 对，就是这样。大不了就是一个月经周期嘛。 嗯、啊，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时间。 对。 嗯，好，所以说建议在备孕期如果有这问题还是尽快的把它拔了。 对。 嗯，大家伙儿关于我们说牙齿的健康、牙周的健康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新闻和今日头条的手机视频直播，您可以在两个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好，宋主任，上半段呢我们和大伙儿有一个互动有奖的问答题目，好，问问大伙儿是不是牙不疼就代表着口腔很健康呢，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呢？我看了一下发过来可能得有三四十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答案，好，非常的统一，我们很少有节目答案这么统一的，大家都说不是。然后呢克克说了，曹宇好，即便牙不疼也可能是有病，需要定期的看牙医。双双也说应该不是，只有病情加重的话这个时候才会有疼痛的情况出现。大家伙这个给的理由到底对不对呀？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种医学的这种知识确实越来越那个提高了，我还是挺高兴的能听到大家给出这样一个统一的答案。说的没错，就是说牙不疼坚决不能代表你的牙是健康的。 嗯， 尤其体现我们牙周疾病就是这个特点，这也是牙周疾病它的危害很大的一个方面。 嗯， 就是它可以始终都不疼。 嗯， 有些病人坐到我的椅子这儿，他就说你看大夫，我能把我的牙拿下来， 哎呦， 自己从口腔里把这个牙拿下来再塞回去。嗯，就是他完全没有痛苦，但是牙已经掉了。 哦，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一定要做定期的到医院来做检查。 嗯， 有什么问题让医生帮你发现，及时处理。 嗯， 完了及时这个制止这个牙周炎的进一步的发展。 嗯，也就是说很多的朋友没有出现疼痛的情况之下一般都不去看医生。 嗯， 一般都觉得这牙齿是没事儿的。 嗯， 但往往很多我们说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就在这一天拖一天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发生了。等我们的牙真到掉的那一天，虽然它是不疼了，但是它影响我们的咀嚼功能。 对， 这时候咱还得花一大笔钱，要不然得装假牙，要不然得种牙。 对，一颗牙都10000多。 对，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其实啊我们的口腔健康并不仅仅是疼痛这一个衡量的标准。 没错。 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大家要定期的去医院 检查自己的口腔，就跟我们做体检一样。 没错， 其实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口腔也得需要定期的体检。 对，嗯，就是这样。 好，所以说我们上面的呢，正确答案应该是牙不疼，并不代表着口腔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大家伙都回答正确了。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上半段选出的幸运听众名字叫可可，可可，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地址和你的联系人姓名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方式把我们的奖品邮寄给您。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我们依然会选出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小奖品大礼包，那其中包括了口腔护理包一个和一个爱牙护齿的小秘籍。下面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刷牙的时候牙龈总是出血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刷牙呢？那这个答案如果您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吧。好，那接下来宋主任，我们也跟大伙来继续说一说很多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美妈啊，美妈的问题回答过了。这个我们看啊，WH 这个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自己呢是一个牙周炎，做完了翻瓣手术、植骨手术，已经快一个月了，牙缝呢还是特别大。他就想问问，这样的情况之下，随着时间的累积，会不会恢复了之后，这牙槽骨再长出来？这需要多长时间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如果由于我们的牙龈出了问题，我们的牙周炎引起的我们的这个牙龈萎缩的话，我们通过了一些治疗的手段，它还有办法恢复如初，或者说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吗？ 嗯， 咱们先来回答 WH 这个朋友的问题吧。 嗯， 牙周炎做完了翻瓣术、植骨术，快一个月了，牙缝依然很大，这是恢复的时间还比较短吗？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牙周炎基本上它的治疗的最终的目标，总体来说就是一个控制， 嗯， 使你的疾病不再继续发展，脚步停下来，控制， 嗯。 那么还有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病例可以有一些获得，就是牙周组织的高度、牙槽骨的获得、牙龈的获得，但是这个占的比例很少。 哦， 完了，这个。听众朋友，他有可能就是做了一些植骨的手术，就希望他再长上来一些。 嗯， 但是他绝对肯定是很个别的部位，不会说全口都适合这种填骨粉，这种叫牙周组织再生，应该适用范围没有那么广泛。 哦， 所以不要寄希望于通过牙周的治疗能够把我萎缩的这些牙龈全都长回来。对， 哦， 我们也会有一些辅着龈的增宽术、牙龈的这种手术，可以比如说根面的覆盖，有的是太影响美观了，牙根特别长，一下露出来，那可以，这也是有严格的适应症。 嗯， 可以取上颚的一块组织给它移植过来，让你的牙根给盖上。但是这些呢还是适应症，不是那么的每个人都适合的。 嗯，好啊，所以说 WH 这个朋友其实一个月的时间现在还比较短， 嗯， 您可以再恢复看看， 恢复 看看这个植骨术它最后这个我们说定型了之后它是一个什么状态， 至少三个月 啊， 我们再看， 然后咱们再考虑下一步是恢复的还可以呀，还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还得再采取其他的方法来弥补它。 对，一个月太短了。 嗯，好，先别着急哈。 嗯， 我们继续来看还有挺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每顿饭吃完之后都用牙线剔一下，会不会太频繁了？不塞牙用牙线剔牙的话，会不会导致我们的牙缝也越来越大呢？ 嗯，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用牙线， 嗯， 对吧？我们说就是可以说所有的成年人吧都可以用牙线， 嗯， 没有牙周炎的人也提倡用牙线， 嗯 啊， 也就是说不塞牙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清理。 对，因为牙线是清洁牙齿之间就是邻面的很有力的一个工具， 嗯， 那么牙签和牙缝刷，还有一种刷子叫牙缝刷，也叫牙尖刷，它是一个金属的小丝，上面附着了一些 小毛 毛，就像奶瓶刷一样。 嗯， 像牙签和牙缝刷，它适合这种牙周炎、有牙龈退缩的人才可以用。 嗯， 但是牙线就不一样，没有牙龈退缩，你的牙齿的邻面也需要用牙线来清洁。 嗯 嗯， 好，所以说其实每顿饭吃完了之后， 有没有塞牙的情况，有没有牙周炎的情况，我们都应该用牙线清洁一下我们的牙齿，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我们说牙齿保健的手段，相当于 对，你可以不每顿饭用，可以提倡一天两次也行，就是早晨刷牙、刷完牙用它牙线做一下，完了你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漱漱口就可以了。 嗯， 完了晚上睡觉之前你 刷完牙之后 再用牙线，一天两次就可以了。 好，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说预防的手段。如果我们想要牙齿这个远离牙周炎、远离牙缝变大的情况，其实我们用牙线定期的清理是一个很好的预防方式。 没错没错， 就相当于把这细菌的口粮再给它没收了， 对， 让它吃不饱， 让它整个口腔的细菌的量是保持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嗯，可能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叔叔阿姨年纪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呢他总觉得这个牙线是不是就不适合自己了呀？对，老年朋友也可以使用牙线吗？ 可以啊，但是老年人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指不是那么灵活了、那么我们推荐用这种牙线弓或者叫牙线棒、它是把牙线固定在一个弓子上面，这样你就不用两只手配合，一只手就可以了。可以用牙线。那么老年人咱们说一般就是牙周炎的人是发病率比较低比较高的，八九十都有牙周炎、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就是说黑三角露出来，那么更适合他们的我觉得应该是牙尖刷，就是小刷子去清理、为什么呢？因为牙鳞面，牙齿的鳞面有很多凹陷，你牙线如果绷紧的话，这些凹陷面你是 刷不掉， 对，你是刮不到的、而那个小牙缝刷就不一样了、牙缝刷可以清洁到所有的那个小凹陷的。 这是不是也跟我们说叔叔阿姨这个牙齿用的时间久了、我们说水滴还能石穿呢、这个牙齿日积月累的伤害可能就有一些小的缝隙、小的坑洼的不平的地方、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说单纯的牙线就没有办法帮它完全的彻底清理干净了。 这个坑洼实际上是牙齿的正常的解剖，鳞面它都是有凹陷 的、 尤其后牙。 好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问说嗑瓜子儿。特别爱嗑，想问问宋主任，嗑瓜子儿有没有可能把牙缝嗑大了？说以前自己吃东西不太塞牙，这个嗑瓜子儿一直嗑，然后呢，嗑完了之后发现老爱嗑的这个我们说两个牙齿中间有容易爱塞东西，这是由于嗑瓜子儿嗑出来的吗？ 其实瓜子牙在咱们人群当中还是挺多见的，更多见的大家是用某一个牙齿嗑、而不是用两个牙 中间 嗑、可能这个听众朋友有点特殊哈，他愿意中间嗑，那肯定是会有一些加大，我想他老在这有一个楔形的力、那可能会把这牙缝加大，建议他不要这种方式、那么即使你不用在两个牙之间在某一颗牙上嗑，也建议你不要用门牙或者是总在一个地方嗑，因为有会出现一个豁 小凹槽， 小凹槽很不美观，甚至于从这儿会有一些隐裂、顺着有一些牙缝会有一些隐裂。 所以说嗑瓜子咱还得克制一点， 克制一点， 别总嗑，别总用一个位置来嗑， 对对对，或者尽量用后牙。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在回答我们的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就是刷牙的时候牙龈总是出血，还要不要继续刷牙？我记得上半段的时候，您跟大伙提醒说，如果我们的牙龈总是出血的话，甚至咬一个馒头比较软的东西都出血的话，其实就是提示大伙有可能我们的牙周出问题了。 对，是。 那如果我们的牙周出了问题，总出血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有没有什么正确的处理方法？ 那首先就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牙齿的那个洁治啊、刮治啊、牙周的专业的医生的治疗。其次呢，还是不能松懈自己每天的牙齿的清洁，就是牙刷的使用、牙线的使用，一点都不能放松。 该刷还得刷， 还要刷，因为这样呢，我们也见过很多病人是这样恶性循环，他就说一出血我就不敢碰了、我就不刷了，你越不刷上面的菌斑堆积越多，那它炎症越明显。所以刷牙永远不要去那个，除非有特殊的情况，你这儿做了手术了，做了翻瓣了，我切口了，我缝线了，可能医生嘱咐你不要再刷了，其他的不管是洗牙以后、刮治以后，都要更加认真的去刷牙。 好，甜品宝说，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绝对不能再继续刷了，要不然再刷的话可能会有炎症的风险，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区了。 误区。 我们出现了我们说牙龈出血的情况，该刷牙还得刷，该用牙线还得用，而且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得更仔细一点、更认真一点啊？ 前提是 到医院先去洗牙，把这些那个硬的牙石给它去掉， 嗯， 这样才能露出你真正的牙面，不然的话那些牙石糊在你的牙上，你刷的并不是你的牙，在牙石表面去清理， 嗯， 啊。 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这牙周病到底应该怎么治啊，定期洗牙就行了吗？比如说像牙周病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尤其是我们上面说牙周病很多都不疼， 嗯， 像这种不疼的牙周病我们有很好的去干预它的方法吗？ 嗯，牙周病最主要的就是清洁，只不过这个清洁会分层做， 嗯， 第一步就是龈上的洗牙，就是暴露在牙龈上面的牙冠上的，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洗牙， 洗牙， 嗯， 但是这个呢只是浅浅的第一步，更分量更重的在治疗当中占的比重更多的就是刮治， 嗯， 就是牙根上的牙石和菌斑，需要医生用特殊的器械打麻药，完了给它彻底的清洁干净， 嗯， 有一些甚至于需要手术，刚才我说过了，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要强调的就是牙周治疗是要贯穿始终的，它就像你人洗澡一样，你洗得再干净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嗯， 那么所以我们建议一个间隔就是三个月到半年都要定期的来做清洁。 嗯，好，对于牙周炎的这个治疗，我们说这种不疼不痒的情况， 嗯， 我们清洁为主， 嗯， 但如果是急性发作期，因为有一些朋友的牙周炎会有肿， 嗯， 疼， 对， 甚至流血的情况， 对， 那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到医院去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局部的用双氧水冲洗啊，上一些消炎的药啊，或者凝胶或者线条，完了还有呢就是会给你开一些漱口水还有消炎药， 嗯， 如果这些朋友没有条件去医院，那么身边有一些消炎药也要及时的给他吃上消炎药，我说的是牙周的脓肿，有脓肿的时候， 嗯， 啊，疼得厉害的时候啊， 嗯，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一听牙周炎牙龈炎总觉得是炎症， 嗯， 那炎症怎么办呢？我们消炎处理啊，对症治药， 嗯， 这个时候吃点消炎药， 嗯， 但是这个我们说并不针对所有的朋友， 对，嗯， 而且也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治疗手段， 只在急性期适合吃一些消炎药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哈，刚才有一个听众田更说牙龈总是有白色的小脓包，是怎么回事？还有点疼，但是这脓包啊，过两天自己就能好。想问问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治疗呢？ 嗯，牙龈有脓包，那它一定是不是牙周有问题，就是牙髓有问题，就是这两种原因， 嗯， 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查一查啊，不能说它好像是这几天好了，哎，但是它是一种假象啊， 嗯， 你抵抗力一弱，它又会犯。所以一定是要找到它的病因，把病因去除。嗯 嗯，好，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得治， 还得治，必须要治。 它，哦，即便是好了，这两天不犯了，咱也得抓紧时间去治。 没错，它一定是有问题。 嗯，好，那想问问，如果出现这种，比如说间歇性的出现的这种疼痛也好，小脓包也好，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在它出现的时候去医院看，还是说等它消下去不疼的时候，没有脓包的时候，我们去医院看？ 随时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看， 随时都可以。脓包消下去了你也可以看，你只要有条件去你就随时都可以去。 哦，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比如说有脓包啊或者是红肿的情况， 嗯嗯， 我们是不是比如说最好是能拍个照片或者留一个图片，这样的话， 嗯， 它不红不肿的时候我们跟医生说， 可以啊， 我这个地方哪儿哪，医生说哎，我这看着没什么问题 啊， 可以啊， 咱可以把照片给医生看一下。 对对对，这样也好。 嗯，一个看牙的小窍门啊。 嗯，对对对， 我这绝对是属于久病成医型的。 你这个建议不错。 对，因为之前我就遇到过这个情况，牙龈总是有一个水泡出现， 嗯， 过两天自己就能 好，每次去医院看的时候也不能那么及时，等， 嗯， 我挂上号去看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牙龈没问题啊。 啊，对对对， 所以说我就学了一招， 对对对， 拍一个照片给医生看， 对对对， 之前是这样，现在好了以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医生就告诉我该怎么治了。 对对对， 嗯，那下半段呢互动有奖问答题目就是说，如果我们牙龈出现了出血的情况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刷牙呢？正确答案应该是还得继续刷牙哈，但是有些朋友啊这个回答的是错误的，大部分朋友还是回答正确了。有一些朋友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想问问您到底行不行？ 嗯， 他说刷牙肯定是还得继续刷， 嗯， 但是建议最好更换一下毛刷比较软的牙刷来刷牙，这个是不是很有必要呢？ 嗯，这个建议挺好，而且我还要有一个建议，因为有一种病呢，它就是来势比较凶，叫急性坏死溃疡性的龈炎。这个病啊，它经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而且往往是那种 熬夜啊、考试啊、高强度的这种劳累的情况下，他发炎。这种时候我们甚至于建议病人把你早晨用的牙刷扔掉，因为那个牙刷上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细菌，就不要再用了。 咱们就用一次性牙刷。 不光是软硬的问题，就经过的对，像一旦我们诊断出你是这个急性坏死性的龈炎，一定要抛弃你原来的这种牙刷，换一个新的。 好。牙刷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得注意一下哈。 对， 如果急性期的话咱们还得换个新牙刷。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洗牙之前没觉得塞牙，洗完牙了之后反而塞牙了，想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啊？宋主任， 这挺常见的，就是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这个牙石的量挺多的，原来的牙石就像那个腻子，像咱们搞建筑的把那个缝隙都给你糊死了一样。哎，我们只是把牙石去掉了，实际上医生并没有去掉你任何的牙体的组织啊，你的牙龈啊、骨头什么我们都没有动，只是把牙石去掉了，完了把你正常的牙齿的形态露出来了，完了你不习惯，原来你都腻得很平，你觉得是一个板儿一样，现在给它去掉了，觉得舔着舌侧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实际上那个才是我们正常的牙齿的结构。这个缝隙也是你正常的缝隙。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洗完牙之后出现了塞牙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牙龈已经出现萎缩了。 对， 如果我们不把它洗掉的话，它可能萎缩的更严重。 对， 到时候这个牙石填不满这个地方的话，它还会出现塞牙的情况。 对对对，如果不去掉它只能会越来越严重 、 它不会停止。 那洗完牙出现塞牙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做好我们定期的出现了塞我们就赶快把它剔出来，用牙线这样的清洁就可以了。 对，所以所有的牙周炎患者我们都要让他去备一下牙缝刷和牙线。 好，那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关于牙齿的问题了哈。没关系，因为明天和后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会邀请到北京口腔医院的牙科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伙来说一说小牙齿大健康，说一说和口腔相关的健康话题。大家也可以在明天和后天继续收听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下半段最后呢，我们也跟大伙公布一下下半段的获奖听众。我们的正确答案是，如果出现了牙龈出血的情况，刷牙我们还得继续坚持刷，而且得刷得更仔细才行哈。下半段我们选出一位幸运的获奖听众，是小燕这个朋友。小燕，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姓名和我们的领奖人姓名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快递的形式把奖品寄送给您。最后也问一问宋主任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口腔医院找到您。 我出诊是每周三的上午半天和每周五的上下午。 周三上午和周五的全天，大家还可以在北京口腔医院的牙周科继续找到宋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也再次感谢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特需特诊科的主任陈素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种牙，您千万别被忽悠了，和大伙儿来说关于种牙的话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